大家好，朋友们晚上好。珊珊老师希望我来讲讲严复，我就想了这样一个题目：严复的几件小事和几句名言。放弃大事而讲小事，一是因为那些大事，比如严复的思想、严复的翻译、严复与进化论、严复与自由主义，严复对大清国思想界的影响等等，都是随便翻开一本关于严复的书，就能看到的。我虽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那些基本材料却都是通过读书就能看到的，实在无需我来讲。小事就不同了，它是一般人不太关注的，甚至是除我之外没人关注的。二是讲思想、讲主义，几十年来我已经讲得有点厌倦，所以今天我们舍大取小，只讲小事。当然这些小事对我们也能有所启发。我还想最后如果时间宽裕的话，再讲他几句名言，因为严复有些话说得真好。我说的第一件事是严复在郭松涛面前的一次发言，那是一件小事，但对严复的人生道路而言，应该说他实在不是小事。那是1878年的2月2号，也就是光绪4年的正月初一，严复和葛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6名中国同学一起来到波兰房45号，也就是大清国驻英使馆，给郭松涛拜年。大家知道，那这个学生是大清国第一批留欧学生，这是未来的海军舰长。大清国驻英法公使郭松涛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且设宴招待。席间郭松涛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都认真地做了回答。他们那些回答非常详细，非常的具体，包括星期一上午的课程、下午的课程、星期二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以及什么时候画海图、什么时候画炮台啊等等。不过别的同学都是有问必答，很规矩、很老实，没有多少发挥，而严复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尤其是他讲到了一件事，引起了郭松涛的注意。他讲的这件事是在一门野战铸成课上，那个作业就是每一个人为自己挖一个单人掩体。结果呢，一个小时过去了，教师的掩体已经挖成，一般的英国学生完成了一半，而清国学生还差得很远，而且清国的学生已经精疲力竭。严复认为他和他的同学们之所以成绩最差，很丢脸， 原因是从小缺少锻炼，身体素质差。郭松涛当天的日记记下了严复讲的这件事，并且对严复有很高的评价。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各种条件，思想家也不例外。条件有一些是上天配给的，没办法，有一些却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人是否能够为自己创造好的条件，关键在于机会，在于是否能够抓住一些机会。严复与郭松涛，一个是23岁的小伙子，一个是60岁的老人，一个是普通的留学生，一个是朝廷高官，年龄身份相差甚远，但是他们两人却越走越近，成了忘年交，甚至成了知己。这个起点就是严复这次口无遮拦的发言，这次大展外国人的志气、大灭清国人的威风的这次发言。因为正是这次发言，郭松涛看到了他的一些特点，他善于观察，善于思考，而且头脑未被固化，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这让当时思想上高度孤独的郭松涛感到欣慰，所以就愿意与这个毛头小伙子交往。一个多月之后，在郭松涛3月12号的日记里记下了一件事，是严复对张福梅的那篇当时影响很大的云海论的批驳。张子美也是当时的名士，又是大臣，他写了一篇云海论，他认为大清国不需要铁路，当然也就不需要修铁路，也不需要机器，所以也不应该造机器。理由是铁路和机器都会导致人的懒惰，会败坏民风。怎么会败坏民风呢？这个张子美当时的那些言论倒很符合后来我们所经历的那种理论，因为人懒惰了就会丧失艰苦奋斗的精神。严复反对这种观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驳这个张子美。他的那篇文章当中提出，一些好的东西人家有自己没有，人家桥自己拙，人家骑马自己骑驴，人家驾驶火轮自己撑赌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以为吃，反以为荣，打肿脸充胖子，夸耀自己的国家优越，真是太可笑了。郭松涛对严复的这篇文章大为赞赏，把他的主要观点记进了自己的日记，而且给予高度评价。那么又隔了20来天，到了4月9日，是郭松涛61岁生日。严复和他的同学们都到使馆去给郭松涛祝寿，郭松涛留他们吃饭。这一老一小又详细的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把别的同学都晾在那里，严复 和郭松涛就那么没完没了的谈。这一天两人还没谈够，第二天严复又到使馆，就他一个人与郭松涛又聊了一天。而且这一次两人论及国事，严复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比如严复提出中国需要出忌讳，现在的中国人忌讳太多，大家都不敢说真话，这是个大问题。他又提出中国的官府应该尽人情，中国的官总是不通人情不通人性，这又是一个大问题。郭松涛又把这些话写进了他的日记。这次郭松涛在记完严复的那些言论之后，就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感想，甚至感叹，他自己认识到的问题也不过就是这么几点。可是在朝廷上只要提出一点点就要犯大忌，在这么一个国家还能跟谁说话呢？这里就透露出当时郭松涛是多么的孤独，所以遇到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他也会把他引为知己。所以有时候那种危险思想，招对了人，把它说出来也是一种机会。就这么几番往来，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交。严复常常到使馆去，而郭松涛没有一次不接见。而且郭松涛开始关心严复，有意识地培养严复。他嘱咐严复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见所闻都记下来。严复就真的开始写日记，而且几天后就把自己的日记拿给郭松涛看。而郭松涛在他的日记上认真地批阅，同时把严复日记当中那些有价值的思想都抄录到自己的日记里面去。比如论扬子江沙县，英国医生谈养生，铁船之弊，论炸药等等，这样的好多的短文。严复早年的思想包括著作和日记都没有留下来，郭松涛的日记却为他留下了一些片段。而且在郭松涛日记当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严复的记载，包括牛顿看见苹果掉在地上而悟出了地心引力这样的事儿，都是严复告诉郭松涛的。郭松涛感觉到很新鲜，马上就记到自己的日记里去。郭松涛的日记当中有一些细节很有意思，比如1878年的7月的一天，严复从博览会上带回了一份修路的机器的一个图说。根据那些资料，他向郭松涛介绍了英国正在开始做的一件事，就是修建立交桥。那是英国刚刚开始修建立交桥的时候，修建立交桥和人行道。对于严复来说，对于郭松涛来说，立交桥也是新鲜的，人行道也是新鲜的。严复告诉他，英国人开始修路，在城市里修路，这个路中间的路和两边的路不一样，两边的那个道路铺上石头，比中间这个路高出好几寸，这是人行道。 郭松涛马上就想到了立交桥和人行道背后的政治制度。他在日记中发出了感叹，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者怎么就想不到做点这种方便老百姓的事呢？他马上进行的是两种文明的对比，这就是郭松涛。郭松涛在英国做那个公使，那时候的外交事务大概很少很少，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他曾经详细的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文化各个领域，对英国的议会选举、对英国的民选市长以及依法行政等，他就非常的感兴趣。他希望把英国的先进的政治制度引入华夏，却知道自己已经年事已高，做不了了。看到身边这个年轻人有非同一般的见识，所以就感到很欣慰，而且不能不在内心深处对他寄予厚望。说到这里，我想有必要我们回个头来再看一看郭松涛这个人。郭松涛是湖南长沙人，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他是曾国藩的结拜兄弟，但与曾国藩相比，他的仕途比较坎坷，原因是他个性太强，太不善于隐藏自己。不知大家是否想过，在中国做人的确是有一套大学问，而且很容易发现一些规律。才华横溢的人往往注定了一事无成，就因为他的才华横溢，人们能看到，这就注定了他会是一个失败者。聪明人都会装愚，明明很聪明，但你必须装成很愚钝的样子，这就是所谓大智若愚。但是郭松涛偏偏锋芒毕露，不会装愚。他20岁考中举人，算是少年得志，然后又考中进士。开始应该说还比较顺，因为父母双亲去世，回家居丧。在居丧期间，他还办了一件大事，就是促成了曾国藩平息太平军之乱。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军事上他能练兵啊，能够通兵，而且有筹建炊师之功，湘军的炊师是他筹建的。在经济上，他被誉为湘军财神，就是当时湘军的财务大半决定于他。他的文笔又是一流的，湘军的许多文件都出自他的手笔。正因为他的才华，在他38岁的时候就被朝廷发现了，他应召进京，那是1856年。先是得到了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马上又得到了 皇帝的赏识。咸丰皇帝命他进入南书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不用操心笔墨之事，用不着为他起草什么文件，而是要他多读游泳之书，努力做个游泳之人，而是明确告诉他将来掌管军队。他是被皇帝当作帅才来培养的，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个帅才，所以在1858年咸丰皇帝就派他到天津跟随孙格林军办防务。这本来是皇帝让他去锻炼一下，可是没想到他与孙格林军发生矛盾，闹得不可开交，结果被连降三级，赶出了军界。皇帝对他仍然不错，把他解回了南书房，继续让他在自己身边。但是顾松涛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所以就以生病为由辞职还乡了。这一次辞职他赋闲2年，2年后李鸿章又把他请了出来，很快让他做了广东巡抚。可惜的是他与两任总督都合不来，结果再次被迫归乡隐居，这一次一去就是8年。到了1875年，他又被朝廷想了起来，于是奉诏进京，并且被梁公太后召见。那时候慈禧还没有专权，还有慈安排在他的前面。接下来就发生了英国教士马加里在云南被杀的事，这件事使郭松涛成了大清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此之前，大清国没有驻外使节，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外交。经常听人说弱国无外交，而当年的大清国却是因为自己太强大，在他们的自我感觉当中太强大，所以就没有外交。因为外国人来都被认为是朝贡的或者是领赏的，只要是外国人来都是要么是进贡要么是领赏，从来没想过与人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西方列强一再要求希望能与大清国建立外交关系，大清国总是拒绝。你想见皇帝你就必须跪下，你不跪下这关系怎么建立？这就是利害国的逻辑，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直到1858年中英天津谈判，清国代表仍然表示皇帝是宁可一战，绝不接受外国人在北京建立使馆。英国的代表彬彬有礼地说了句话，他说让公使住北京比让军队住北京可能要好，陛下愿意让大英帝国的军队常住北京吗？咸丰皇帝这才勉强同意，批准了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的消息传来，朝廷一片痛苦和愤怒之声，大臣们纷纷地谴责英国人霸道哪有这么霸道的，岂有共识不走之理， 还是把人家看作来进贡的。这皇帝更有意思，面对臣子们的爱国之情，咸丰皇帝安抚说，外国公使在北京只是暂住，而且一切都遵照中国的制度，跪拜礼节等都遵照中国的制度，而且他们在中国住着必须换上中国的衣服。公对自己的臣民这样说当然不行，所以要与英法两国交涉，要求改变天津条约的部分条款，就是加紧这个一中国一贯，就是穿上中国衣服等这样的一些条款。没想到英法两国竟然坚决拒绝。为此你要再拒绝公使进入北京，那我们就要派军队把公使送入北京。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英法的确强硬了起来。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果然就进入了北京，并且烧掉了皇家的别墅颐和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这才接受要求，允许外国在北京建立使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中，咸丰皇帝和汪公大臣们最为痛心疾首的不是割地赔款，大清皇帝几乎从来没为割地赔款太痛苦过，他们痛心疾首的是被迫结束了外国大使驻进京城。之后的几十年之后的十几年当中，大清国一直很委屈的接受了京城有外国使馆这一耻辱。外国使馆这是这个国家的耻辱的标志，但是却仍然要摆架子，要维护面子，拒绝与外国平起平坐。这个平起平坐的一件重要事就是胡亥大使不行。西方列强表示不满，大清朝廷感觉到你不满就不满，无论你多么不满，皇家的面子不能丢。于是就一方面糊弄国内的百姓，一方面糊弄被他们看作不失礼法的西方蛮夷。查看当时的档案和当时人们的记载，大清国每一次对外交涉都是胜利的，从来没有失败过，而英国法国等总是大败。这点直到甲午海战清国的海军全军覆没，老百姓知道的仍然是我大清大获全胜。在这种情况下，这不仅是朝廷认为不能丢了面子向国外派大使，民众这是大清国的子民们也认为，我强大的天朝大国怎么可以与蛮夷平起平坐呢？绝对不能往国外派大使。但是到了马加里案之后，情况却有点怪，也许是朝廷一时慌乱，乱了阵脚，一下子就打赢了英国的各种要求，包括派驻英公使。大清国的朝廷据说是人才济济，这时候不清楚驻外大使的职责是什么。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尤其是那些大学士， 饱读圣贤书，却只知道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互派王子做人质这么一件事。我堂堂天朝大国往蛮夷送人质，岂不是奇耻大辱？如此一来，做驻外公时也成了丢八辈祖宗的事儿。而第一个承担着耻辱的竟然就是郭松涛。郭松涛将要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湖南籍的京官们纷纷地劝他辞职，不要犹如乡人的名声。郭松涛不为所动，于是就群起而攻之。还有人为他做过一副对联儿，这副对联是出乎其内，拔乎其萃，不容尧舜，不容与尧舜之事，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更有意思的是，参加湖南乡试的秀才们在长沙那边也发起集会，而且做了一件大事，宣布开除郭松涛的湖南籍。面对这样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郭松涛的个性，他不为所动。于1876年12月1号从上海上船前往英国救人公使去了。他的外交生涯应该说在国外非常非常的顺利。我们回过头去翻当年英国的报纸，你会看到英国的报纸上对这位中国神使有很高的评价，英国朝野对这位中国公使看法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在大清国的朝廷就是做得越好就越不会得到好的评价。郭松涛到职不久，按照朝廷的规定，把自己从上海到伦敦51天的日记，也就是他那本史书继承，80年代的时候湖南的一家出版社把它印出来了。当时郭松涛把他写的这个史书继承寄往总理衙门，总理衙门马上就付资出版。可是书刚印出就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认为不能用这样一个出洋门外的大使，应该立即召回。这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人选，把他召回派谁去替他呢？找不到人才继续让他在英国待了下去。不过可以在英国继续待下去，可以暂时继续做他的公使。而他的书，那本梅花蛮夷的书是不容许继续传播的，所以朝廷一声令下，史书继承回版，谣言永禁流传。这是大清朝廷当时的文件里面的话。更让郭松涛气愤的是，他的副手刘喜红乘机落井下石。这位副使本来是郭松涛自己选的，但是郭松涛却不知道副使上任的时候就接受了另一个使命，监督和解法郭松涛。就在史书继承被禁之际，这位刘喜红揭发了郭松涛许多罪状，甚至给他凑了十大罪状。可是我们现在看那些罪状是些什么罪状呢？我在这里只说了这么两条。第一条是有一次参观炮台，天气忽然变冷了，一个英国人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披在了郭松涛的身上。人家不过是看着中国这位老人穿着衣服太少，给他披上一件大衣。这本来是英国人对清国公使的爱护， 由此可以看到郭松涛跟英国人的良好关系，但刘锡鸿却认为这有辱国格。他在给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即使冻死也不应该赔外国人的衣服。再一件事是巴西国王访问英国，巴西的驻英使馆就举行茶会，各国驻英使节都去参加，郭松涛当然也应邀参加。就在巴西国王入场的时候，郭松涛也跟着大家一起站了起来，这是一般的外交礼节。但是刘锡鸿却愤怒地表示，我堂堂天朝大国公使竟然向一个小国君主致敬，这也是有辱国格的事。这事是让郭松涛有一肚子的不痛快。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严复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与他的思想倾向完全一致。而且郭松涛这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跟他身边的人都没法说，他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而严复来到他的身边，就能够听进他的 那些话，而且能够说出一些让郭松涛听着心里也很舒服的话。郭松涛当时的思考是多层面的，既有政治体制问题，又有经济方针问题，还有教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他本来就是带着自己的见解，带着自己的一些思考到欧洲去的。在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的实地考察当中，他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之所以到这两个国家去考察，因为他是同时是驻英公使又是驻法公使，承担着与这两个国家的外交。他的进一步考察帮助他形成了一些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系统化了。他的一些认识在当时的朝廷是得不到认可的，比如他对鸦片战争的认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主流学界也难以承认，难以接受，因为他认为鸦片战争不过是洋人扣关，没有不好的意思，就是为了通商，通商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中国富强。总之英国是没有危害中国之心，这是郭松涛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再比如他认为西方的强盛并不只在于器物和技术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西方就是器物和技术比中国先进，他却不承认这种观点。他认为西方尤其是英国法国先进在于他们的本和道，因为他们的制度、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道德规范等都比中国高明，所以他反对与洋人为敌，提倡学习西洋，不要只是学西洋的术，而且要学西洋的道。这就是郭松涛高于他的同代人的一点。在欧洲那段时间，郭松涛对西方的经济进行了考察，发现西方的经济与中国的不同点就在于西方的 那些国家偏重于富民，而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只知道富国。郭松涛的这种见解也是很有价值的，是富国还是富民，可以划分开不同的统治者。郭松涛还到法庭去旁听，到议会去旁听，他的收获都非常的多。他在议会旁听，惊讶的发现，原来国家大事并不是皇家说了算，而是代表民众的议会说了算。原来皇帝花钱是需要百姓批准的，于是他马上就想到中国，感叹世间有这种天壤之别。他到法庭去旁听，看到罪犯不叫罪犯，而叫罪犯嫌疑人啊，这个犯罪嫌疑人登上公堂，不但不先打板子，而且还有人为他辩护。他马上想到中国的官员断案，上来就是打上多少板子，又是一番感叹。这就是郭松涛当年做的两种文明的比较。他研究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历史，看到了民主制度的优势。作为对中国传统政治了若指掌的读书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中国历来没有的。在中国2000多年的家天下和专制政体当中，统治者只是让百姓接受他们的意志，好官也仍然是为民做主，而民众从来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经过这样的全面考察，郭松涛对英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也就进一步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他甚至认为，即使是尧舜生于今日，也必然要虚心地向西方学习，而且刻不容缓。郭松涛认识到，中国不仅在器物上不如西洋，不仅在制度上不如西洋，而且在伦理教化方面也远远落后于西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人一直把西方看作夷狄，而在现在应该是西方人把中国看作夷狄的时候了。郭松涛在他的日记当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他说三代以前都是以中国之有道治夷狄之无道，秦汉之后则专以强弱相治，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凌中国，相遇为无道而已。这时候大家都无道，可是自西洋通商30余年，乃是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他这句话很重要，在他看来，鸦片战争那样的战争就是西方以其有道而攻中国之无道。这一认识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当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从夷夏之变到中体西用，所要维护的不仅是传统的国体与政体，同时也在维护传统的道。郭松涛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大清国在世界的新格局当中已经处于无道这一方，所以他与西方的冲突 指出了无道与有道之间的冲突，把大清帝国跟西方的冲突看作是有道与无道之间的冲突。而中国人都知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古话。郭松他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无道，而把西方列强看作有道，要大清帝国接受西方列强的道，以夷人之法改中国之法。他的这些想法当然不被接受，写下来也无法出版，不能进入传播。但是历史就是这样，他写在日记里的那些话，他记在日记里的那些思想，却对一个年轻人说过了。他像一粒粒的种子种在了严复的心中，而且生根，在20年后终于生长起来，影响了一代人。严复与科举无缘，一次次考举人就是考不上，所以他没有童年，也没有作诗，所以他在官场很不顺利。但他也很有幸，在他的一生当中遇到了郭松涛，郭松涛是他唯一的导师，于是郭松涛把他领上了思想之路。这是郭松涛跟这个严复跟郭松涛的一件小事。我要讲的第二件事是严复和一个学生的一张考卷。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而且那个时代有好多跟我们非常相似的事。那是1907年，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做监督，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当校长。严复到任之前，这所学校的管理有点乱，学生不好好学习，教员也不好好教书，把学校当成了混功名的地方，这当然不奇怪。中国的大学从一开始就与官场相连，与衙门相通，不能不受污染。严复当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再加上安徽巡抚对他的敬重，于是他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到过英国留过学，知道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又做过北洋随时学堂的校长，有足够的管理经验，所以他的改革力度很大。这个改革力度有多大呢？就是一次就淘汰了，一次考试就淘汰了38个人。所以从学校的师生到安庆的士绅都说严复心狠手辣，对那38个被淘汰的学生来说，严复的确太厉害了。不过也有学生不觉得严复厉害，这个特殊的学生叫王凯鸾，帮树心的那个凯鸾，是金銮殿的那个鸾王凯鸾。就是在那次大考当中，因为遇到了严复这个校长，王凯鸾的成绩从40分变成了90分，也就是从最低分变。他不但从最低分变成了最高分，而且受到了严复这个校长的特别奖励。为什么呢？我们不妨比较详细的来 看一看这件事儿。考试的题目是张巡论，那次考试就是一篇论文，一篇论。张巡大家都知道吧，中国著名的英雄人物，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他不少故事，其中最突出的事迹就是在军中缺粮的时候，他把自己最喜欢的小老婆杀掉，给战士们吃掉了。他的事迹被写进汤书忠义传，一代又一代广为流传。根据汤书中的说法，那是他守的那座城被围困时间很久了，这个城当中粮食已经吃光了，没粮食了，将士们在挨饿的时候，张巡把他的爱妾领了出来，在三军将士面前当场杀掉，然后就招呼大家来吃，于是他的那个爱妾就这样被吃掉了。然后是张巡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来鼓舞士气，再然后是张巡下令让士兵进城去搜捕城中的女人捉了来吃。很快城中的女人吃完了，他又下令让将士们到城里去捉男人当中那些老人和孩子来吃，很快又吃完了。最后他把城中的几万百姓几乎全吃完了，他守住了那座城，可是他吃完了城里的百姓，他没有投降。这种人大家认为怎么样？是不是地道的吃人魔王？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却一直被尊为英雄，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张巡就被尊为烈士，朝廷为了表彰他的爱国事迹，为他竖碑立传，修庙建坟，文人们一代一代的文人们也舞文弄墨，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张巡赞、张巡颂。之所以要赞美他，就是要为人们树立榜样。忠君报国的榜样，正因为这样，张巡庙不断被重修。十几年前，我去商丘，河南商丘，张巡庙好像又重修了，而且香火很旺。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给他个神，他就拜。人们竟然把张巡当成了保护神。有人甚至很有理的在那里说，他是忠臣啊，他保卫国家呀，却忘了他为了给皇家保住那个城，吃掉了城中的男女老幼。他是要城不要人的。中国有许多这样的英雄，他们就是宁愿墓地不长草也要打下那个地方，宁愿墓地变为焦土，为了他们的主子，他们要地不要人，留城不留人。张巡就是这类英雄的典型代表。这次考试的题目就是论述这位大英雄。试卷上附着张巡的事迹介绍， 可是年轻的学子王凯鸾面对张巡这样的英雄却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因为他已经读过一些西方的书，思想当中有了一些男女平等、天赋人权之类的不合中国传统的新道理。所以他就不愿意表彰张巡那种为皇帝守城而吃掉城里的人的行为，不愿意表彰这种要城不要人的这种英雄。尤其重要的是王凯鸾那年17岁，这是一个男孩子开始对女性充满爱恋的那种年龄，这就是他不愿再没一个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拿去让士兵吃掉的将军。所以他在答卷当中就写下了一大篇不合当时的价值标准的话，他在批判张巡的野蛮，他在批判张巡的没人性，他在批判张巡伤天害理。他想的是平等，是不爱，是应该把女人当人。王凯鸾的这篇作文在大清通知者和他的微道士看来自然都是奚疑歪理，是歪理邪说，这是来自西方的歪理邪说。王凯鸾却在他的试卷上大讲特讲，认为没有食物的时候就应该一起挨饿，而不该先吃掉女人再吃掉百姓，因为杀掉妻妾给士兵充饥固然能够稳定军心，却不是应该称道的。但是王凯鸾猛烈地抨击了张巡，认为他简直像豺狼一样，像野兽一样，在这样的将军统帅之下，善良的士兵也会变成野兽。可是现在我们找不到王凯鸾那篇论文的原文，我们只能从严复的日记书信里面看到他摘录的一些话，很可惜，应该是一篇很漂亮的文章。王凯鸾的这份考卷到了阅卷先生那里，自然难有好命运，因为他离经叛道，有违大清国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侯景张巡也就是挑战几千年的君臣大义，挑战传统伦常，后果必将是国将不国，这是按照当时的微道者的解释，就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份考卷涉及到政治原则问题，所以无论王凯鸾的词句多么好，无论他的文章逻辑多么严密，都不能给予好成绩。作文的满分是100分，阅卷先生最后给了他40分，不及格。而这次考试是严复规定的，不及格就要淘汰，就要劝他退学。王凯鸾就面对着这样的可是王凯鸾非常幸运，因为考试结束之后校长严复要亲自检查卷子，在他检查卷子的时候就发现了这篇40分的作文。校长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激按二旗连声赞叹，阅卷先生认为答卷境界荒谬，严复却认为一点也不荒谬，他甚至没想到 在安庆这样的地方还有这么好的学生，还有人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于是严复在考卷上亲笔改动了几个字，然后派人把王凯兰叫来，当面给予热情的赞美和鼓励，而且马上自掏腰包奖励了王凯兰10元。这个中国的官场啊和学校就是这么有意思。这时候那位评卷的汉文教授悄悄地走过来，把考卷上的40改成了90。更有意思的是，严复做完这事儿就去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并且在信中写道：可惜我女尚小，不然真可欺也。遇到这样一个学生，就动了嫁女儿的念头，可是女儿还太小。可见当时像王凯兰这样的男人是多么稀罕。严复想把女儿嫁给王凯兰这样的学生，也就意味着他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张巡那样的英雄。从王凯兰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严复与那位阅卷先生在思想观念上的差距。这是思想文化转型时代的常见的一种现象。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轻学子也常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这是时代的文化矛盾、思想矛盾。我要讲的第三件事是严复在白日微心当中见皇帝的事，这是人们不关注的一件事，学界很少去关注的一件小事。在白日微心当中，严复像谭嗣同、杨丽等一样被皇帝召见，却没有受到重用。更为奇怪的是，他写好了给皇帝的上书，却没拿给皇帝看。皇帝要他把公开发表的那个弥上皇帝书抄出来送给他看，而严复竟然没给皇帝送去，这其中有好多谜团。关于严复被皇帝召见，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不多，这是从他写给朋友们的信当中可以看到，同时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果文报》上刊载的皇帝召见严复的一篇新闻，其中介绍是上个月的29日，严复蒙皇恩去乾清宫见到了皇帝，皇帝就问他这个去本年今年的这个夏天有人到底参你，说你是天津果文报的主笔，就问他最近有什么文章，有什么好文章。严复回答说最近没有什么好文章，就是这个月前写过一篇弥上皇帝书，在报纸上是用六七天的时间刊登出来的，不知圣上你看过没有。皇帝说他们没送来，所以我也就看不到，你回去之后赶紧抄出来给我送来，我看一看。从当时的《果文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根据《果文报》上那篇文章结尾的说法，是严复的上书已经进城送给皇帝了，这 的说法也合乎情理，因为既然皇帝要看，严复就应该立即抄出来给皇帝送去，绝不会把皇帝的事放在一边先去忙别的。但是严复的确没把这份上书送给皇帝，这些上书未达于然啊，就是《秋实稿》等等都写是未达于然啊。至于这个未达于然的原因，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严复的墓志铭里头，在严复的墓志铭里面，就写有这个内容。那里面说的是未及用而政局变，就是严复见到了皇帝，但是没等皇帝重用他，戊戌政变就发生了。《清史稿》中的《严复传》也是这么说的，说24年召求人才，复被荐，招对称职，欲善离万言书一进，未及用，这连是没等用。严复见了皇帝，没等到皇帝重用他，就发生了戊戌政变，这成了历史学界的好像一种定论。可是这里我们仔细看当时留下的这些材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清史稿》以及《果文报》等当时说的是未及用，还有一种说法是严复的儿子为他父亲写传，里面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未及进，就是他的立上皇帝书没有能来得及交给皇帝。这样的话来自严复的长子，不会没有根据。但是事情却不这么简单，而是仍然有一些迷雾，我们至今不清楚严复的上书为什么未及进呢。一般的研究者联系维新运动的日程，自然会认同这种说法，那就是严复被召见的太晚了，他的上书没有送进宫去，变法就失败了。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细节还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严复被召见是旧历的7月29日，也就是公历的9月14日，离政变发生还有7天。这7天的时间，严复完全可以把自己那篇文章抄出来给皇帝送去。无论从道理上讲，还是从严复的性格去分析，他都不至于放着打赢皇帝的事不办。所以未及进有点说不通。其次是严复被召见提前很长时间就接到了通知，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一切。他是与林旭一起由王锡藩保举的，《京报》在10几天前就有报道。根据当时的情况，每一个被召见者进京之后都要等上一段时间，所以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上皇帝书这应该是重中之重，说没有一些准备也是说不通的。还有一点是严复那份上皇帝书事实上是早已抄好的，并不需要临时准备。为什么说他事实上已经抄好了呢？ 那就是我们从郑孝胥7月22号的，也就是6月8日的日记可以看到，夜与右领谈，观其上皇帝书，这是他的好朋友的日记记下了。他的那个上皇帝书是抄好了的，而且拿给郑孝胥看过了。当时是郑孝胥已经被召见，而严复还在等待之中。他们两个见面，严复就把他的上皇帝书是抄好了的拿给郑孝胥看。那么这里的问题就出来了，既然准备好了，为什么召见时没有带上，或者带着没有交给皇帝？既然皇帝那么想看，即使召见的时候真的没有带，也应该回头马上给皇帝送去，可是严复显然没有这么做。无论原因是什么，都说明严复的上书并不是未及进，而是他自己改变了主意，不拿给皇帝看了。为什么不拿给皇帝看？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我们能够知道的事实就是，严复虽然被召见，却显然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与他同时被推荐的林旭不仅召见早了几天，而且召见后立即被重用，进入了维新变法的核心。严复却拖到很晚才被召见，召见后也没有被选用。他只是见了一次皇帝，而皇帝对他的主张一点也不了解。还有人说皇帝根本听不懂严复的这个祖先话。那么我们如果更进一步的考察的话，也许皇帝想再考察一下严复，可是历史没有为他留下时间。可以说在这件事上严复是失败的。当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这个失败也未必不是严复之福。如果他真的像林旭那样召见之后立即被重用，领一个四品章京军机处行走，就有可能陪同六君子一起去了菜市口。如果那样，对他的活动时间只有三五天，注定做不成大事，为此而丢掉性命，就比六君子更遗憾。有一种说法是严复在觐见出宫时遇到了一位大员，这位大员历史他无事不可久留京师。听了这个说法的是林耀华，他在燕京大学的时候的毕业论文中说严复遇到了龙禄，但他后来发表的《严复社会思想》当中他又改成了王文绍。作为第一手材料，这是人为记错，也不会是空穴来风。那么会不会是严复因为已经料到维新运动的结局而没有积极参与？如果那样的话，他不把上这个皇帝书交给皇帝就容易理解了。但是我们进一步想到，就是这种可能极小，因为他在被召见后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16日，他还推信致地告诉郑孝胥，皇帝要再选十来个德才兼备者入殿行走，转门负责新政，皇帝要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也许他还是抱有希望，盼着自己能够成为那十来个人当中的一个。由此可见，他不可能知道变法即将失败。根据常理，那个 个大员无论是龙禄还是王文绍，即使了解情况也不可能对他把话说透。不过这时候的严复的好多表现他很矛盾，在我们现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严复是保守的，而且有点胆小怕事。关于这一点，他的确与谭嗣同等人不同，但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际，严复却表现得相当激烈，而且相当勇敢。他从北京跑回天津，在报纸上发表报道，公开表达他对谭嗣同等人的敬意。变法失败后，严复的处境很危险，顽固分子翻工倒算，查禁报馆，捉拿主笔，严复就曾经跟汪修止、孙宝奇等的一道备餐，是经过军机大臣王文绍的努力才免于灾祸。最后他又与果文宝同仁一起屡屡备餐，最后不得不把报纸卖掉。可是最后维新派几乎全军覆没，而严复却有惊无险，仍然在做他的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这多少有点奇怪，因为虽然严复与康梁的主张有所不同，但是为维新运动当中的舆论中间却是众所周知的。据说慈禧太后曾经把维新党的名字张祖左右一直去恨，这个名单里面就有严复，可是他最后却安然无恙。这是严复的人生道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小环节，这个现在我们还看不很清楚，背后到底是一些什么因素使得他能够这样。这个我要讲的最后一件事是严复在1916年的一个想法，这也是人们很少注意到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在1915年到1916年的帝制运动中，严复是抽安六君子之一，抽安会的那六个人当中的一个。无论他是否情愿，也无论有没有参加活动，既然允许杨度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其中，护国战争胜利之后，严复作为罪魁被追究是必然的，也是罪有应得。因为当时的领袖们普遍的很宽容，所以严复最后没有受到惩处。不过从此严复就更加边缘化了，很少有人再倾听他的声音。但是历史上一些被忽略的声音却未必是没有价值的声音。护国战争胜利了，在一片要求袁世凯下台的 呼声当中，严复有一种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弄出这样的乱子，袁世凯当然有责任，但是他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他认为责任并不只在袁世凯，同时也在革命党人。更重要的是，面对称帝失败之后的国家局势，面对人们一致的要求袁世凯下台的那种呼声，严复认为袁世凯万万不可下台。他这里有两点很值得我们后人思考。他说，如果袁世凯还有点良心的话，就不能辞职，不能下野；如果袁世凯还为这个国家 着想的话，他就不能辞职，不能下野。他承认袁世凯犯下了过错，所以他认为按理袁世凯是应该引咎辞职的。但此时此刻的中国，他却必须留在台上。他如果一下台，中国就大乱了。这一点他说的真对了，所以他认为袁世凯不应该下台。等到什么时候下台呢？要等到全国的秩序稳定之后，这时候袁世凯再下台谢罪，那时候必须辞职。他还说袁世凯如果现在就因就辞职的话，虽然看上去品格高尚，其实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国家因他而陷入混乱啊，他却甩手不管了，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同时他还指出一点，那就是他认为让袁世凯留在大总统任上对国家是非常有好处的，对民主宪政建设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袁世凯是个强人，在他很强势的时候，你想削弱他的权力是不容易的，而在他犯了过错的时候，逼迫他妥协让步，然后做一个守法的总统，这是可能的。这样做对国家是有好处的。我觉得严复当时的这种思想应该说是很1916年的夏天是注定没人再如此的宽容的对待袁世凯，人们纷纷的劝他退位，就连唐绍仪、吴清芳、张謇等都劝他退位。至于蔡锷、梁启超等人，他们当然更不愿意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百年之后回过头来看，严复的确看到了一个推进民主宪政的机会，那应该是这个民族在那个时刻最好的一种选择，只是这个机会注定要被错过。我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时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关于严复的名言我只能少说几句，而且不再展开分析。严复有许多名言，有一些是属于现代常识，比如他说立宪人者要在国君守法，就是告诉人们所谓立宪就是为了让国君守法。富强人者不外利民，所以富强关键在于利民。这些思想都来自西方，不是他的原创，这个是他最先传播到中国来，而且讲的非常简明，有一些则显示着他的见识，他的洞察力，比如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他说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优强梗者也，最能屈夺者也。我在这里这么读他的这些话不大容易听明白，因为严复的文章当时还都是文言文，所以他的一些话传播不是很广泛，但是他的确很有见识。 他们说中国之民，其北其贱，皆奴产子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既卑又贱，很卑贱，都是奴隶的孩子，奴隶生产的孩子。如果有战斗之事，发生战争的话，那是奴为其主而斗啊，那就是奴隶为主子去战斗。中外战争，中外国人是为自己而战斗，而中国人是奴隶为主子而去战斗。这都是严复在批韩啊这篇文章里说的。他有好多很好的见解，有一些被后人接受了，通过这个梁启超、章太炎等得到了很大的传播。比方说对民族的定义，我看最先比较明确的定义是来自他。他说民族者何？一言语同文字，就是一种言语同样的文字，宗教礼俗与之道德之观念没有属也，入世者为之一民族。也就是我们现在对民族的定义，那种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这几点去定义的时候，这种话最先也是严复首先在中国明白讲出的。他的一些认识招致当时和后来的人的许多不满，但是宣示着他的目光的犀利。比如他把当时的留日学生和义和团放在一起论述，说前者为义和团，深者为日本留学生，皆亡国之举也。那个年代的留日学生在严复看来是亡国之举。还有他对中国将帅的论述，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还有现在被不少人引用的一些话，应该说他写的也很漂亮。他说花风之弊，八字尽之，也就是中华这个风气的弊端，用八个字就完全可以描述出来。这八个字是哪八个字呢？是则为忠于无耻，是则为忠于无耻。在这一百多年当中，我们看到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好像没有多大改变。他还说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这是己者去教化学术非也。严复第一个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在于政教之非，就是政治和教化都是错的。他认为不单是嬴政李斯是千秋祸首，而且六经五子都难辞其咎。不光是秦始皇李斯是千秋祸首，孔孟之道、六经五子等都是难辞其咎的。这是严复的一些很有争议的一些说法。至于中国的出路，他有几句话也应该说得不错。一点是他的三民主义，就是严复也有一个三民主义，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今日要政同于三端，一月古民利，二月开民智，三月兴民德。古民利、开民智、兴民德，这是严复的三民主义。中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二是他的提用论， 戊戌政变之后，大家都知道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话。可能有的朋友也知道80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话。而杨复在当时也有一个明确的主张，他的明确主张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我觉得严复这个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种说法，也是很有意思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已经说的不少了，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